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说说冬季才能干的一件事，叫走冰啊。我们要到京郊去玩一玩。今天给大家请来的两位旅行达人，一位薛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薛瑞。 哎，另外一位我们的郭老师郭立磊。 大家好，我是郭立磊。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走冰。今年赶上北京确实也温度比较低，当然话说这两天又热起来了啊，也是忽冷忽热。但是呢，下雪今年确实是早，平均温度肯定是比往年要低一点，所以今年咱们这个走冰，我觉得玩起来也比较好实现。不像往年可能还没怎么走呢就化了，是不是？薛瑞这个也在这个北京生活了好多年，好多年， 是十多年， 是不是？ 对， 那个对于北京走冰这个事儿，你今年之前干过吗？ 这个在我的老家内蒙古干过这样的事情 啊。 然后呢，在北京呢，其实做过冰钓， 冰钓， 对，玩过，在水库里边玩过冰钓。 在哪个水库？ 哎呀，你问我一个 一个盲人又不知道的问题是吗？ 对对， 旅行盲人。 对， 啊， 我们当时是在 拉哪算的？ 密云那边有一个水库，然后是一个朋友他包了水库的一片儿 啊，人家私人池塘。 对，然后让我们体验了一下。他在包这个水库之前，其实大概撒了大概20000块钱的鱼苗吧 啊， 然后后来就招募，然后过来去来钓鱼的人 啊， 然后我就去体验了一下。 对，怎么冰钓？ 我只是去了一个白天，然后其实我还看到很多人在那里过夜，晚上过夜在那个地方。 怎么玩啊？就是这个冰钓，是我看的那种，就是拿一小板凳坐在上头，然后把那个冰窟窿凿一个口， 比那个要暖和一点。他会搭一个帐篷。 在冰上搭一个帐篷， 对，在冰上搭一个帐篷，然后里边还会有炉子，所以在里边会很暖和的去钓。 那不怕脚底下冰化了吗？ 那冰特别特别厚的， 是吗？ 啊，对，它特别安全。 哦，没玩过，这个玩起来感觉怎么样？是得拿一个那个，我看他们得有一个机器钻出一个圆的那个口，然后把那个鱼的那钓鱼的东西弄下去， 对对对， 上钓。 但是有一些有经验的人，他还是能摸着这个鱼的规律在什么地方。就比像比如我这种的，就是 瞎钻， 就是白玩了一天吧，就是 啥也没钓上来。 对，就是鱼可能就看见我说， 就是动了一天，是不是？ 对，没有没有。后来 可能是 从那儿 得罪了朋友，人都不好意思说，把你弄到一个特冷的地儿，让你在那儿假装钓鱼。 朋友说 其实冻你一天。 朋友说给你找个好位置吧，他说这个地方曾经钓出过鱼。 哦， 结果我在那儿 溜溜钓出过鱼， 溜溜等了一天的鱼也没来。 然后人家跟你说这是20年前钓出过一条， 中午在那儿吃了顿火锅 啊，就是这样。 对， 就结束了， 就体验了一下是什么样的。 其他人有钓上来的吗？ 其他人都钓上来了。 所以是位置的问题，还是技术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徐瑞总结一下。 我觉得可能是差一点点运气吧，还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吧， 差一点运气。 对， 中间有几次感觉咬钩了，也没有。 没什么感觉咬钩了。 那你凭什么说差了一点运气啊？ 缺少一点被钓上来的运气 啊，被钓上来的运气。 对， 咱们让郭老师说说。郭老师冬天的时候经常会带大家走冰嘛，您现在跟大家说说走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是像薛瑞那样就在一块冰上走一走就叫走冰了？ 其实这个冬天这一块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冬天的话，它完全区别于这个三个季节。它整个呢就是说大地都冻起来了，然后景象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植物啊它比较枯萎了，种子也藏起来了，动物也没有了，但是说它这个冰下面呢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带着大家出去去走冰啊。因为在老北京这个画里面走冰意思是走病，就把病走没了。我出去之后呢，迎接这个寒冬的凛冽，然后我的身体抵抗力会强一些。所以呢我们就会冬天带着孩子们去走走冰。刚才那个薛瑞说的冰钓我们也做过，就是弄一个帐篷，但是在里面铺上一些垫子， 然后这样的话我再加上小火炉， 嗯， 有可能还会吃个小火锅。 哦，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一定钓上鱼，但是这种意境呢是非常好的。 哦， 对， 哦， 所以我们有时候冬天带孩子去走冰的话，就是北京周边的这些这些像那个一些野地方啊，我们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去走一走，然后感受一下冬天的不一样的场景。 嗯，哎，那咱们让郭老师和薛瑞给大家总结总结，因为好多朋友啊，可能对于北京的印象，冬天并没那么冷，并不像薛瑞他们老家冬天确实冷。你感觉刚才薛瑞形容那个场景啊，我都觉得不太像在北京。冰能冻那么厚，然后还能在上面冰钓，你感觉这应该怎么着得在东北内蒙啊那边才能实现这个温度。咱们北京冬天的温度你感觉冰并冻不了那么厚，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吗郭老师？咱们有很多地儿常年可以有很厚的冰，是吗？ 薛老师他们家里的话应该会冷一些，但是在这个北京呢，它这个气候比较明显。 嗯， 基本上咱们过了这个十二月份，不是有一个俗话叫徐老师，那个俗话叫什么？1929 不出手， 不出手。 对，不出手。 3949，冰上走， 冰上走。 对，哎呀，啊， 也就是 接着背，接着背。啊，徐瑞， 5969，沿河看柳。 啊，然后呢？ 7989， 七九八九就不知道了。七九合开，八九雁来嘛。 对， 九九加一九， 加一九 啊。 所以说，一般过了这个3949差不多的时候呢， 嗯， 北京的这个冰就冻得比较结实一些，尤其是在北京郊区的温度会比这个市区呢要低上3度左右，3度4度，所以说是走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对， 嗯，那咱们让郭老师给说说咱们的一些可以走冰的线路吧。 其实我先说一下，就是市区内其实也可以玩， 啊， 你比如说咱各大公园啊，龙潭湖啊，玉渊潭啊， 嗯， 颐和园啊，这东西都可以玩。 嗯， 但是呢，咱们要出去的话。你比如比较明显的就是那个白河湾、 白 河峡谷、白河峡谷， 啊， 那一块的话，也是这个户外驴友们常打卡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这个河面比较宽，而且呢这个深度比较浅一些，然后冻完之后呢就会走起来比较舒服。然后同时有一个问题是，它的里面并不是说很干净的这种水，冻完之后特别光， 嗯， 而是说有一些水草啊，这样的话你踩起来并不是说那么滑，可以走起来舒服一些。然后这个白河湾这个长度呢很长。我们可以选择像青石岭啊，或者说云梦仙境啊，这个每个口进去都可以走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可以在清水河，清水河的话，在这个密云转山会，然后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峡谷，它的河水也是跟那个白河湾那个也差不多，但是说它的温度呢可能会更舒服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峡谷。 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寸脚谷，像延庆的寸脚谷，我们这些地方呢，其实导航都可以导航过去的。 嗯。 然后寸脚谷的话，它是一个原火山的一个下沉的峡谷， 嗯， 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水呢就比较丰富一些，但是这一块这个水比较深，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底下还有流动的这种场景， 嗯， 所以说冻这个冰呢，基本上会在40厘米以上，那这样是可以走的， 嗯， 对，所以说北京周边呢，其实这个可以走冰的地方还有很多， 嗯， 比如说我们去各大的景区啊，它都会有一些冰。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选择自己就是比较舒适的，或者说比较这个喜欢的地方去。对， 嗯，那郭老师，咱一条一条的，您给大家介绍吧。刚才咱说那几条， 可以的， 啊， 可以的 啊。 对， 咱们先说市区的那一条，市区那一条是不是这两天咱还走不了？ 啊， 这两天咱那个还十几度呢，肯定没有冰。 对对对，你看那个在延庆的有一些这个地方，它已经冻冰了。 嗯， 当然是有这个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它可以去走的。但是说是以现在这个发展方向，现在是不行的。市区内的话，一般这个公园都会有这个冰滑车呀， 嗯， 像什刹海这种滑车呀，然后咱们都可以去玩的。颐和园这些地方都可以去的，而且它的冰面是比较干净，玩起来也比较舒服。所以说你不愿意去野外的话，在市区内我们也可以就是随时去体验这个冰的感觉。对，然后市区外的话，你比如说咱们说那个白河峡谷，就是有一个电影叫《让子弹飞》， 嗯，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拍摄场地。那附近我们只要把这个车停到这个村的边上，我们走着进去，然后就可以看到非常震撼的这么一个冰的场面，然后在上面我们就可以边走边玩。 嗯， 当然这个走冰这一块也有很多技巧， 嗯， 就是一定不能说是我上来之后马上就走过去了，那你肯定会摔一个大马趴。 哦，什么技巧给说，我先考考薛瑞。薛瑞作为一个内蒙古人民， 嗯， 然后从小经常走冰，是不是？ 嗯， 你先说说你自己总结出来一些在冰上行走有哪些技巧。 那你就走小碎步呗，你肯定不能迈大步。 哦， 然后你得 步幅得小， 对，而且你这个腿上面的肌肉得行，得，因为走那个小碎步其实是比较累的 啊， 要不然的话你就是打那个打出溜， 打出溜， 打出溜，对，一个出溜接着一个出溜那样去打， 啊， 然后这样不容易 滑着往前走， 对对对， 啊，郭老师他总结的怎么样？你们也是这样总结的？ 我们也是这么总结的 啊，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它跟爬山不太一样， 嗯， 爬山那可以放开了去跑了， 嗯，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就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然后大家边走边玩， 嗯， 因为你不经意是谁就摔倒了，而且这个东西走起来就像薛瑞说的，我们要像这个企鹅一样这种步伐来走路，就是脚跟着地，然后那个小碎步，然后去蹭着往前去走，不要让自己觉得很快的去走，那样的话你肯定会摔跟头。 嗯，哎，郭老师，一般比如说大家怎么判断现在这个天气出去走冰是比较安全的，一般温度达到多少的时候，你们会界定它是可以走了？ 你看我们一般刚才说的那个1929那个，一般到了这个一月份左右，基本上就冻得差不多了，因为今年而且是一个寒冬，所以说它的质量应该会非常的好。第二个呢，就有一个说法是，宁走这个横冰一寸，不走这个竖冰一尺。 哦，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这个意思就是说，冰是一层一层冻起来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下冻成一块了，它是冻一层，过一段时间冷了再冻一层。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横冰上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竖冰呢，就是说是它是一块一块的，我们可能一脚下去，你这儿没事儿，但是另外那一块可能就掉下去了。所以说我们在走这一块， 怎么能判断这横冰竖冰？咱才 这个基本上 看起来都差不多呀。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你拿脚去试一试，感受感受它，真正尝试一下， 让那个团里边比较健壮的人先试一试。 对， 如果他掉下去了，咱就不走了，是不是？他要没掉下去，咱接着走。 对， 得牺牲一个人是吧？ 这个肯定是在前面有一个去探路的 啊， 而且呢，就是根据这个户外经验呢，就是说。不是说什么地儿都可以走的，这样出去的话最好是结伴而行啊，然后这样的话有一个人在前面一直在探路一直在踩，当然在一般到了这个一月份之后呢，大部分的这个冰都冻得非常的结实，这个是其实是没事的。 那咱就说延庆的那个线路，咱先一条一条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最后咱们再说市区那几条，因为那几条可能最近大家 还 先走 不 了， 还不到时候呢 啊，咱先往远了走。 对 啊， 你看延庆有一个地方叫这个柳条沟，但是呢，它这个被户外人们给称为翠鸟谷，就是因为它这个地儿呢，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翠鸟，而且呢，它是一个火山岩下沉的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呢。曲曲折折，总共有5-6公里。这个水呢，质量是非常的棒的。当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去走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一大片的冰就跟冰面就跟镜子一样，特别大一片，而且是圆圆的或者说四四方方的，比较有形状的。然后这个山谷里面的话，就会因为它这个山谷里面可能这个温度呢会比较舒服一些，而且没有多大的风，就会出现一些像鸟窝呀，或者说芦苇荡啊，比较原生态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在走冰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给大家穿上冰爪。 啥叫冰爪？ 冰爪就是一个就是橡胶跟那个铁钉做成的一个鞋套。比较简易的鞋套。这个基本上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就会穿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尽量穿一些硬底儿的鞋子，然后走得慢一些就可以。 薛瑞穿过这个冰爪吗？ 我确实还没穿过，不过见过别人穿这个东西。 它大概什么样？你给我形容形容。 怎么形容？那你见过这个？见过那个狼人？ 狼人 那个手那个叉子没有？对， 你说了一个科幻作品中的东西。 还有就是以前， 我应该说见过还是没见过呢？ 没有，就像以前我们那个跑步的时候，最就是那个越野跑的时候 啊， 跑百米的时候，他们穿那种 钉 鞋。 知道了， 像那个东西。 对 啊，它是前掌有钉，后掌没钉，还是前后掌都有钉？ 这个简易的是前掌有钉 啊， 然后那个完整的话，类似于说我们攀冰的那种，可能就会是全掌都有钉 啊。 然后这种的话起着一个固定作用， 嗯， 如果你穿上的话，基本上跟走平地是一样的。 它那个钉是什么钉？是钢钉吗？还是 有的是钢钉，有的是这个用铁皮做的这个尖刺儿。 哦， 它直接就把这个刺儿扎到这个冰里面， 就是增大摩擦。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就是大人小孩都能穿。是吗？都有相应的号码。 对，因为它有的是用橡胶做的鞋套，有的是用那个铁链做的。 这个就跟我们开那个越野车 防滑链 AT 胎那个差不多，防滑链 就是走冰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带一个这个， 对，这样的话那个基本上是不会摔倒的 哦。但是走起来会特别费劲是不是？ 这个也不会费劲的，因为它走起来可能就会咔咔咔的往前去走 啊。它沉吗？郭老师？ 不沉， 不沉。 就是现在设计的东西呢，并不是说我们想的那么沉重， 就感觉这是那个，你给我一形容，我老觉得脚底有那个脚镣的那个感觉，哗啷哗啷往前走。 我见过以前那个片子里头，就是他们踩雪的时候，就像脚上面踩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 羽毛球拍、乒乓球拍， 对， 它是那种的。 对，它、 那个是踩雪用的、 啊、 是不是？但冰好使吗？ 现在这个冰爪呢，有点类似于像那个徐老师说的那个球鞋， 球鞋 啊，钉鞋、 碎钉鞋。 对对对对对， 啊， 其实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揪一些这个草啊，绑到这个鞋上，这也是、 啊、 也是户外的一种方式 啊，增大摩擦，反正就是 对对对 啊，这个也行。 但是如果你不绑的话，那你就可能会听见很多的欢声笑语， 各种摔。 对 啊，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会。会发生这个老马失蹄 哦， 哎，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往前走， 嗯、 结果啪自己摔一个， 哦， 结果旁边人来扶的时候，啪啪啪，旁边人也会被摔倒 啊、哦， 所以就会出现那种就是一直在 连环摔， 对 啊，所以还是应该给大家配个头盔，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听听， 我觉得应该弄个冰车，然后 弄个冰车 的人在前面拉着 啊、 哦，没鞋的人在后面坐着， 再雇几条哈士奇，是不是？给你们弄个雪橇，是不是？ 金钩镖，金钩镖。 哎，这个你们走的时候，一般小朋友摔得多还是大人摔得多？ 这个一般大人摔得多， 小朋友重心低。 小朋友的话，就是第一次摔倒之后呢，他再也不会摔了 啊。这为什么？ 因为他的重心低，他的适应环境能力非常强 啊， 他的平衡感非常强。而大人的话，就是说他的运动可能会少一些 啊， 而且他身体比较沉重 哦， 有一些动作就是刚才那个我们滑着下去的时候， 嗯， 孩子可能没事儿，但是大人的话，可能就适应不了，就摔一下。 所以是不是你看我这个担忧是不是多虑啊？是不是应该在走这些的时候，还是戴一个头盔什么保护一下，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它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说，一旦你走冰，不会像爬山一样或者跑步一样特别快 啊， 基本上都是小步在挪 啊啊啊！ 挪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哎，你看他摔了一个，我摔了一个，就会变成了一场闹剧。 一般就是屁股先着地，不会后脑勺着地。 戴个头盔的话，肯定太沉重了，肯定你要戴一个棉帽子，尤其是这种39、49以后 啊， 老年人，尤其你这样的 啊，对我这样 心脑血管。 对对对 对， 年近半百的。 像我今天，因为我们要聊走冰这个事情 啊， 你看我就戴一个 专门戴一个棉帽子， 对对对 啊，为了防摔，你这 就是给你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你应该弄一个那个，就是他们滑雪的时候垫的那个，垫在屁股上那个硬的、 哦， 那个我觉得也行，摔一下也不疼。因为刚才像郭老师说的，可能大家走的比较慢呀，小步、 嗯、 摔屁墩的可能比较多。是吧？你要是走特别快了，有可能一下仰过去摔头。 绑那个东西的，不是在滑雪当中经常有人绑那个吗？ 对， 那前两天我们有 护臀 朋友聊这个事儿、 嗯， 说是他们有个朋友就带了这个东西， 嗯、 结果呢就腿就摔折了，直接就休息了。就是因为那个屁墩那个东西，他就把尾椎骨摔坏了 啊。 因为那个东西，他说挪了，可能他绑的不太紧，然后摔到了以后又挪跑了， 被那个硌了一下。 挪跑了，然后就结果还是摔到这个、 啊，说明他这个护具佩戴的问题， 对， 不好。 后来有人说应该建议这样，就是他屁股上面弄一个那个滑轮滑的那个就贴的比较紧。 轮滑的还有垫屁股， 轮滑有 轮滑，我就记得是头盔、护肘、护膝，没见过屁股 有垫屁股的， 是吗？ 对对对， 反正、 那 个、那 种比较紧， 大家注意安全啊！就是这个，当然玩我们讲都是给大家讲那个最坏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出现的几率也比较小，但是多注意点肯定是没问题哈。郭老师，咱接着说这条线路。 这条线路呢，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走起来呢， 嗯、 可能会需要3-4个小时。 哦， 对，因为如果说你上午10点多钟到的话，走2个小时，我们找一个这个阳光直射、 嗯、 然后背风的地方，在冰面上我们一块吃饭、 哦、 或者做游戏，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嗯。 而且呢，它这个旁边呢，因为生态是比较好，你可以在这个芦苇荡里呢看到很多的鸟窝， 嗯， 非常漂亮的鸟窝。当然，我们基本上是看到，不会去触碰的， 嗯。 并且呢，这个为什么叫翠鸟谷呢？它里面有翠鸟， 嗯， 翠鸟一般是在这个 这个崖壁上去搭鸟窝的，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中间石头上呢可能看到一小洞，在洞里面可能有完整的窝，我们这个生态是比较好的。 嗯， 然后第二个呢是它里面有一些大的这个大的湖面是比较平整的。 嗯， 嗯， 然后在这湖面上如果下雪的话，那基本上就跟铺了一个大毯子一样。 哦， 那这个时候孩子们就疯了。 嗯， 我们就会一块儿呢，比如说拔个河啊，或者说两个老师我们一块摔跤啊，因为反正摔倒之后也没事儿。包括 还得负责表演摔跤，太难了。 包括走冰的时候，其实我们穿的都比较厚， 嗯， 所以说每个人摔倒之后也不疼， 嗯， 所以大家就会放开了玩， 嗯， 因为有的时候出来玩的时候呢，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呢就变成了童年，跟孩子一样了， 嗯， 该摔就摔，该这个打滚就打滚， 嗯， 啊，该打雪仗打雪仗，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惬意的地方。然后我们往前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于这个小冰谱，但是这个冰谱的坡度不大，就类似于说是一个小滑坡一样。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这个滑梯呀、啊，孩子们在一块做滑梯。 嗯， 然后刚才那个薛老师说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冰车。 嗯， 然后这个冰车很简单，就拿这个树棍儿，然后拿绳绑一下。 嗯， 有冰爪子就带着没冰爪子，然后我们就往前走就可以了。 哦， 因为这个东西一旦走起来之后呢，你就刹不住车了。 嗯， 大人都想尝试，大人都想尝试一下。 嗯， 对， 明白了。 我有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翠鸟山谷这个它的这个资料说，这个里边一共有8公里。 嗯， 对， 啊，有8公里。然后说，尤其是在这个，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它里边遇到很多森林嘛，是一个防火期，要注意这个防火的这些事项。 对。 还有就比如说我们在带队走的过程当中，可能真的有人中了招，说掉到这个冰窟窿里边。 哦，真的呀？ 对，真的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领队就郭老师这样的，他要走在最前面， 他掉里头了， 对，去探探有没有冰窟窿。 嗯， 对， 然后一不小心掉下去， 大家没有发现， 大家说， 接着就过去了。过了3个小时，说，咦，怎么今天少了一个人？少是谁？没有想起来，就回家了，是不是？ 少了司马光。 这当然了，刚才薛瑞说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考虑到的。这是一个成熟的团队，都应该把这些全部纳入到这个安全系统当中。具体遇到这些情况该怎么办，一会儿下半节的时候我们让两位嘉宾给大家提一点小的建议哈。大家有任何想说的也可以跟我们聊，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好多朋友都说一到冬天的时候，原来总去什刹海滑冰滑冰车，然后还有各种玩别的东西的哈。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遗忘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

哎，大家好，我是郭立磊。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走冰，在上半段的时候，薛瑞也提出了一点点那个小的安全建议，比如说，咱们万中有个一，有人真的走到这个冰上掉下去了，一般怎么办？薛瑞，你给大家讲讲，你作为一个没掉过冰的人啊，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掉到冰窟窿里头应该怎么办？ 对，如果遇到了在这个走冰的时候遇到了危险，以你的这个经验， 我虽然没掉下去过啊，但是我想应该是掉下去以后应该站起来吧，首先 应该站起来。在冰底下不应该是水吗？你站得起来吗？ 如果特别浅的话就要 特别浅，还说什么？想气死我是不是？啊，呼救了半天，站起来才过脚脖子是吧？ 哎呀，如果真的掉下去，我觉得只能是慢慢的趴着冰往前挪吧。 知道你也不太行，郭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预案？ 因为我们呢提倡孩子们出去玩，或者说我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安全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刚才说那个防火呀，也是我们最提倡的防火、环保。 嗯， 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户外的一些安全措施。 嗯， 就是一般在前面去踩线的这个人呢，可能就会经验丰富一些，他会辨别这个冰的颜色。 嗯， 如果说是哎听的声音下面还在流动呢， 嗯， 哎觉得这地儿是肤浅的，不敢去踩。 嗯， 但如果说这个地儿就是很结实了，他踩完之后跺一跺，哎没问题，大家就可以一块来走。所以这块呢，北京周边里倒没有说特别宽的大的这种，除非你去水库，基本上在野地的这种小河流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它都比较浅，是吧？ 对对，所以我们去出去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找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还是说经常户外大家经常去玩的地方，你去也没问题。 我明白了，你看我给你们俩讲讲到底这个掉冰到底应该怎么样啊。 OK，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新西兰的还是加拿大的一个小伙儿拍的一个专门的视频，就是告诉大家比如在冰上你突然脚底下夸一下掉下去了，他的这个情况，一般人掉下去以后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你的胳膊是卡在那个冰面上的，你只是下半身下去了吧。他就模拟当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那个小哥拿着摄像机一下就跳下去了，就使劲跺跺跺，啪，你看着现场就掉下去，双手撑在这上的。他说这时候你要想到的是你学游泳的时候那个状态。学游泳学第一步是先飘起来，对吧？你横着飘起来。他说这个状况就是你现在就先要想象你是在学游泳，你不要那个手什么的使劲豁楞脚底下动，这都浪费体力，而且你瞬间在里头你就冻僵了，有可能你就一定这时候保持第一条保持冷静。他说会有一个冰冻震惊时刻，就反正你一下去一冷你突然是慌的，但是度过了那两三秒以后你就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瞎动，然后呢在这个手呢找一个比较结实的那个冰面啊，先把它撑住，先保持住自己这个平衡。然后就想你学游泳的那个经历，学游泳你不是可以整体飘起来吗？这个时候你就先渐渐的趴在冰面上，让你的身体能在这个冰上啊整个等就你下半身是在水里，你是可以飘起来，就等于 学游泳，我学的是蛙泳啊。 哎，你不管学什么泳，你都是直着飘起来的呀。这个你要学吧。 嗯， 你学蛙泳，你也不是竖着走的呀，对不对？ 不过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应该踩水。 好、对，你先让身体这么平着浮起来以后，你的整个重力就降低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用脚把那个冰面。你现在不等于趴在这个冰面上，用脚把它踢碎，然后脚慢慢上来，慢慢的爬出来，这就是一种方法。但是最好就是不要在里边使劲豁楞啊动，因为你进一步的动很有可能让那个冰面裂得更厉害，你整个人就掉下去了，这就更加危险了。大家可以上网看看这些视频啊，但是像郭老师刚才也说了，咱们京郊除非您到那个水库上，水库人家一般也不允许大家往上走，对吧？这个人家不允许的说明有危险，大家就别去了。二，咱们京郊可能郭老师带大家走的可能更多的小溪啊什么的多一点，那些小溪就是在丰水期的时候可能也就到大家那个膝盖脚脖子什么好多都在 站起来就好， 都在一米以下，所以就是即使掉下去就是冷一点，也不存在什么生命危险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基本上每次出去玩呢都会有一两个湿鞋的， 所以说他们走在前面呢，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踩到水里面去了。 哦， 但是刚才接着您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湿了的话怎么办？赶紧把鞋拿出来，然后 烤一烤 袜子里面的水啊，去拧一下，要不然的话，这个冬天这个会很 冷，冻坏了， 对，会冻坏的。 哦，这那就是建议大家在走的时候多带一双鞋和袜，是不是在身上？ 可以带一双那个棉的袜子，这样的话走着舒服一些。如果说你的鞋湿了，OK。那把鞋脱了，把袜子这个换了，换了之后呢，把鞋里面的水啊控一下，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千万不要说带着水再继续走。 有好多鞋都是防水的，现在人家能做到，对吧？而且现在有那种塑料的那种鞋套，薛瑞见过吗？没见过。 塑料鞋套见过呀， 防雨，我觉得那种也适合咱们，比如说你要是走这种路线，你要鞋又不是特别防水的话，外面套一个，因为它那个腰都挺高的，能勒到袜子那儿了，上头你勒着这个 就类似于咱们那个雪套， 对对对， 沙套鞋，沙套雪套的感觉差不 多，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套一个这个也没有几块钱，买一副我觉得又能防风又能保暖，对吧？还能防水。 对，我见过我们夏天有同事穿这个防雨的这种的， 对，鞋套 啊，对， 其实挺好的啊。那咱们那个安全提示说完，让郭老师接着给大家说刚才那个翠鸟谷那个线路，能看到翠鸟是吧？ 这个是夏天可以看到， 能看到翠鸟的窝。 到的对 啊， 冬天的话，你最多可能会看到一些野鸡啊这种飞来飞去的。然后呢，但是如果说下雪的时候去里面是更舒服的，因为刚才说了，就是它里面这个冰面很大，然后呢有一些芦苇荡，它这个环境呢给人感觉是，非常的一个。城市里是看不到这种场景的，然后我们边走边玩，这个基本上能够走一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上午10点出发，我们中午吃个饭，然后下午的话溜溜达达的可能就在3-4点就出来了，在天冷之前一定要出来，因为这一块的话就天气凉了之后它这个温度会下降得很快，然后我们再出去玩，出去去走冰的时候呢，一定就是做好这个带上一些比较热的食物，比如说那个自嗨锅，自热米饭，或者说给孩子带一个保温杯，我们也可以带保温杯，对，然后这样的话，你能在一定时候呢补充一下热量，因为还是比较冷的，然后孩子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他们的穿衣，我们大人穿衣服的话，可能觉得冷了热了无所谓，我们都可以穿着一身衣服，但是孩子如果说在冰上跑热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把这个衣服脱了。这个一脱的时候或者一打开的时候呢，它热量就立刻就释放了，然后等你穿上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受凉啊受风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说我们可以短时间的把这个衣服呢宽松一些，但是不要说在出汗之后立马就把衣服脱了，所以说冰上的话一定得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去注意一下，基本上翠鸟谷的话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也是我从北京开过去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所以大家开车也得开车一定注意安全。 开车大家导航就导翠鸟谷就可以。 对，导翠鸟谷现在高的导航基本都有。 导到那儿，然后那个附近是车，就是随便乱停，是这意思吗？ 那个的话，基本上那有一个公交站，在公交站边上有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停车场，也没有什么车，我们可以停到这儿下去。 说是那儿有一个村子叫桃花沟村，说可以把车停到那个地方。我看网上有写说， 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一条的。一条东西的话就是说那个路边上都可以去找地儿下去的，一般户外的这个时候的话很多人都会去玩的，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哪儿停车多你就跟着一块下去，千万不要自己去踩路去， 明白了，然后这条路线大概要走多长时间呢？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会走3-4个小时，带着孩子走的话就是4个小时差不多，中间加上休息时间也就是4个多， 那就是一天的行程， 对，一天行程， 早晨开车过去， 对， 然后10点多开始走， 对， 走到12点左右吃个饭歇一会儿，1点多再开始走，然后2-3点三点多往回走，然后4点多开回家， 差不多 啊， 这样的行程 啊，这是一条，这条路线就是大家可以，看看那个您说的有冰瀑， 对， 然后还有翠鸟谷，能看到翠鸟的一些屋子、房子，是不是？ 鸟窝 啊，然后别的还有什么可看的吗？ 它有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芦苇荡被冻住之后呢，人们从芦苇荡里穿行而过，其实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另外一点呢，是因为它的水比较浅，有一些这个小鱼小虾呢也被冻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走在这个冰面上呢，你会看到有一条特别完整的鱼就被冻在这个水中央， 然后就真的是一个艺术品一样。 哦，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另外呢，它的一些水质是比较清晰的，在没有冻住的地方呢，它的冰花也是很漂亮的。有很多孩子，我们去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冰块呢拿出来，大家一块来玩。 嗯， 当然我们有可能就会像吃冰糕一样咬一口， 哦， 就这种感觉。 哦，还真能吃啊！ 它的水 不过我们还真，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户外的一个产品， 啊， 然后产品经理写这个词说吃冰拉冰，然后就真的是，但是真的是吃， 啊， 就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啊。 吃冰的话，它是指的真的是吃这个冰 啊， 就你从其实从小红书上面或者其他媒体上去看，很多人去阳光底下拍这个冰，确实是特别漂亮， 啊， 跟郭老师说的一样，能看见那个冰花呀， 啊， 能看见那些深蓝色的那种样， 哦， 那 所谓的蓝冰， 蓝冰， 是 是，对对对， 哦。 然后那个拉冰呢，是指拉那个冰车， 哦哦， 啊，在冰上拉冰车， 哦哦哦，明白了，哎， 啊， 挺好玩的。北方的孩子到冬天可不就玩这些吗？ 对， 是吧？哎，郭老师，这条路线我觉得不错，还有别的路线，您再给来一条。 刚才咱们说了那个白河峡谷，就是白河湾这一块呢，它是大家出去玩的一个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地儿呢，就是它很长。有100多公里长， 嗯， 但是呢，我们选择里边的长度呢，可能就是7-8公里， 嗯， 来回的话走10公里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导航呢，就是导到那个青石岭村， 嗯， 就是现在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点叫薰衣草庄园。 薰衣草庄园， 大家可以搜这个地儿。 哦，冬天没有薰衣草了吧？就 没有了，没有了 啊。 对，然后我们就是把车呢就可以停到这个路边， 嗯， 然后走进去，将近走这个2公里左右吧。 就这个庄园夏天的时候是有薰衣草的， 是有薰衣草的， 就一大片 啊。对，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庄园， 啊， 跟我们户外可能就没什么关系 啊。对对对，这个其实薰衣草在北方种还是挺好的。徐瑞没种过吧？ 嗯，我也不是什么农民嘛。 啊，这怎么叫农民？这是养花的，这是 啊，农民伯伯嘛。 嘿。跟你就没法聊，薰衣草特别适合在北方种，就是因为抗寒，然后只要有太阳，它还抗旱，所以为啥在新疆能大片的那个繁殖？ 就是，在伊犁地区， 就是因为它那个特别好养，在北方，而且你一旦成片以后，你看着冬天像咱们这么冷的天气在外面，你觉得它好像死了，到第二年春天自己就发芽了， 嗯， 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植物。 但是它这个季节。性很短，就开花的季节， 对对 对，但是就是很好养，只要是有大太阳， 嗯， 有没有水都没事儿， 嗯， 水只要给一点点，靠自然下雨那一点点都能行，像今年肯定能养特别好。哦，咱们 薰衣草见过很多， 哦， 国内的国外的都是见过， 哎呦， 最出名的普罗， 见过世面的人是不是？ 见过一点点 啊。那这个薰衣草庄园去过吗？ 这个没有去过。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它作为了一个打卡地儿了 啊。 我们 有拍婚纱照的夏天， 以这为坐标 啊， 基本上都去这块了。 嗯， 从这个我继续讲 啊，继续讲。 从这个薰衣草庄园呢，咱们往里面徒步，往里面走，将近走了1.5公里左右呢， 嗯， 就可以看到那个原来拍电影的时候那些场景， 嗯， 就是一个铁路嘛， 嗯， 小铁轨。但是那个今年雨比较大，铁轨也冲的差不多了。 铁轨都能冲的差不多了。 对，它是那个原来姜文他们拍电影那个铁轨， 啊啊， 就让子弹飞的那个铁轨， 啊。 但是从这儿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徒步往前走了，因为它这是著名的白河，是从那个密云怀柔它是交界处的一个河流， 嗯， 周边的很多景区。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河面是非常宽的，然后那个两边的悬崖呢，崖壁呢也都是100多米高， 嗯， 是非常的巍峨的， 嗯。 然后这个山顶上呢还会有一些这种明长城， 嗯， 所以说这会儿是一个天然的水墨画， 嗯， 就类似于这个画廊一样这种感觉， 嗯。 然后我们走起来的话，它也是。并不是说是一马平川，而是说是曲曲折折的。 嗯， 然后这个冰面上经常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个空地儿。 嗯， 如果说是正常来走的话，可能冰面就会比较透明，就类似于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湖面里面这种大镜面一样。 嗯， 或者说如果下雪的话，就像一个大被子一样，整个铺在这个上面。 嗯， 走上面就会发出咔咔的声音。 嗯，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嗯， 中间如果走的话，这个是场地是比较开放的，我们可以从。刚才说的那个薰衣草进去，也可以从云龙山进去，还可以从这个，就是这个，峡谷里面穿进去。 嗯， 我觉得这几条路线都可以走，啊，只要你找一个比较合适口就可以了。 嗯，这几个路线什么区别？距离不同？ 距离不同，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有的景区呢，它自己也带着一些，带着一些特色。你比如说云梦仙境，它本身也是峡谷，它是走完之后呢，突然有个落差，然后直接插到这个白河的中间了，所以说你连景区一块玩，就这种感觉，如果是云龙山的话，就比较野一些，像咱们刚才说那个薰衣草呢，它就是挨着这个村吧。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一些。 这里头您比较推荐怎么个玩法，怎么个走法？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就是看一下，如果是这个村子那一块不让进的话，比如封闭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云梦仙境来进去。因为这是正儿八经景区，我们把车停在它的停车场里边，就可以直接走进去了。然后这样的话，你走下来是比较也是比较安全可靠的一个线路。 这个景区大家有什么可看的吗？ 这个冬天基本上没有啥可看的，我们的重点基本上都走在这个冰上了 走在冰上啊，然后在冰上就还是走的那个感觉，周围的景色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它既然是一个峡谷的话，就是是不是这个峡谷有一点观赏性？ 它这个峡谷呢是比较大气的，刚才我们说的就类似于说，中间是一条震撼的这个白河，两旁呢是比较巍峨的这个大山啊，云蒙山他们。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那个就是秋冬季节的这种灰色，然后再加上这个白河的白色，所以呢，给人感觉是非常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水墨画一样。而且呢，它的湖面、它的水面是比较宽的，我们拍任何一个场景，就不是在一个小峡谷内，而是一个大片一样那种感觉。 明白了。 因为我看到有介绍说，这个峡谷这个景象有点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其中一个画像，然后呢，也有人形容这个说地方说是什么移动的百里画廊。 百里画，薛瑞做旅游这么多年了，百里画廊这个名是不是已经被用烂了？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对， 是不是？ 就是稍微 哪儿都能叫 相似类似的景象， 都 叫 百里 画 廊，是不是？所以这个名已经。也不能说你不能不说不好了啊，反正没有什么独特性， 对 啊，但是这条走冰的线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玩一玩的， 对 啊。然后那郭老师，咱们再给来一条， 就是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经常会带着孩子们去穿越的一条线路， 穿越啊， 就是那个水上穿越，因为它这一块的话叫溯溪，因为水比较浅，基本上会到这个就是这个膝盖的位置，最深的时候。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小鱼小虾，景色也不错。那个地方叫清水河，就是在密云的转山会。我们呢，基本上是两头都可以走，要么是从那个东草寺，到转山会，要么从转山会呢到东草寺。然后这个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说，它的水质比较清，它是原来是清末的是一个狩猎场的位置，所以说人迹比较罕见一些。我们现在有一些做这个自然教育的团队呢，可能会去这块带孩子去玩，比较原始一些，所以现在户外很多人出去玩的话，除了白河之外呢，清水河这儿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对。然后这个河流呢，一个是它水比较浅，第二个呢是它周边呢会长着一些树啊、一些草啊。就是如果你不想走这个走冰的话，你旁边的这些 也有地， 对、 啊、 这个大杨树啊、这个树林呢、啊、也是很震撼的，给人感觉就有点类似于这个白桦林，感觉差不多。对。然后的话，它这个两头呢都有村子，然后我们可以在村子里面，比如说吃农家饭啊，其实这是，比较适合于这个亲子出行的一条线路。对， 这是亲子出行，然后呢不想走冰也有路， 对， 周围看看白桦林， 对， 这个是这个线路的特点， 对， 那咱们还有个三四分钟的时间，咱们再说说室内那两条。 对，一般室内的话，你看这个各大公园的，我觉得就不用再列举了，因为过了这个一月份之后呢，每个公园都开始自己的这个冰车活动了，滑冰车嘛，拉冰，然后所以像玉渊潭、颐和园，还有这个什刹海都是很出名的，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觉得还是以这个玩冰车为主一些。然后我们自己走的话，可能没有什么特色，基本上都会被这个冰车所吸引了。 那室内就没什么可说的，那您再说个室外的。 再说个室外的，比如说那个像龙泉峡，叫神泉峡，然后他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冰谱，然后那个像双龙峡他们也都会有，所以冬天的话除了我们走冰之外呢，这个冰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像云梦仙境呢，他们自己呢会有一个攀冰，我们也会去可以去攀冰去，对， 明白了。 你有户外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吗？ 我没 冬天的时候， 冬天就去什刹海滑过冰， 啊、嗯、只是这一个， 其他冰上的活动没有？ 没有，我老觉得有一点点危险。我是一个害怕危险的人， 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做一些活动，就是带亲子的，他们会做一些冰房子 哦， 比如说摩斯基摩，爱斯基 摩人，爱斯基 摩 人， 爱斯基摩人那种冰房子，他们会搭建做这个东西。 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郭老师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用现成的冰去取冰，比如说拿那个电锯啊，我们切成四方块。 嗯。 第二个呢，我们拿模型来冻。 嗯， 当然这个温度一定得达到这个温度才行。 嗯， 我们比如说在密云来冻的话，可能就是冻一晚上，从第一天中午一直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这个冰就冻成了。 嗯， 有一些老师呢加入一些这个植物的颜料。 嗯， 这样的话它就是彩色的。 哦， 然后我们给孩子们去搭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拼成一个小的。 嗯， 然后还可以做成一个大的，就是转成圆圈那种，就跟那个斯基摩人那种方式是一样的。 嗯， 其实搭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嗯， 但是我们可能做不成人家那种拼接的特别特别密切没有缝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可以做成那种比较简易的、 嗯、 然后也能在里面那个玩的那种冰屋 啊、嗯、哎，他们粘合就是用水然后让它一下冻住，是不是中间接缝？ 完全是就跟那个金字塔一样，是拼起来的 啊、 嗯、去压起来的。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那样压，但是我们的方式就完全是摞在一起 啊啊啊！没有人家那么专业。 但是冰块你浇一点水， 它就马上就都冻住了， 就粘得特别牢固了 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理啊。不过冬天确实大家可玩的挺多的，感觉今年冬天又说比较冷，可能什么堆雪人、打雪仗，这些久违了的项目可能会在小朋友当中又重新的流行起来，对吧？然后走冰啊，包括。嗯，攀冰咱们这儿可能玩起来稍微差点意思、 嗯、 但是也是非常厉害的极限运动，对吧？ 对，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吧，尤其是当太阳比较好的时候，我相信走在那个冰上感觉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刚才我有朋友还说了一点，就说那个冰之间是怎么来把它粘合的、 嗯、 他说用盐可以粘合，是吗？ 用盐？ 它这个相当于说把冰同时融化，融化完了之后再结晶的时候 啊， 嗯，我明白了。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啊。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两位那个精彩的讲解。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嗯， 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Yeah yeah， 虽然这样的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